那当初的动作还是旧日的神情。妻儿如憔悴，在太宗的一旁，心思个油疼。哎呀，念养病之恩，难说是不认，据欺君之罪，又不敢应承，见贤人。御旨提将金莲甩凳下征军前，分军大礼行，阎王成龙连叩首，臣妾我是范进兵啊，薛礼之妻参拜圣明。太宗瞄向乔薛礼，只见他无语低头，把颜色更。太宗说：“平辽王此妇人之言，你可听见？”薛仁贵牙关紧咬，把心横。启陛下，臣我有嫡妻，迎春刘氏，并未曾在那帮军殿上把心成。此乃是西凉定下的燕坟记，此妇人冒认为臣是则来诈称。太宗说：“据朕看来，未必如此。命徐吉在城楼搭话，细问分明。奉旨的英国公，手扶指多口，热心肠的徐廷茂往下探身形。”那一妇人，你站起身来呀，休要害怕，必须要真真的字句是大大的音声。你既称薛千岁的王妃，何为凭证？在家前你把以往从头洗奏明。贤人说：“臣妾是帮军殿的范氏女。”那一年我才16岁呀，正赶上朝鲜作乱，御驾亲征。我皇爷在此处绝粮，也歇了马，我那不得时的夫主伯袍，他还正当兵。其实无奈 学名符，爱英才的爹娘才将我配好兄，又谁知新婚未久将才散日，正赶上天时不顺，瘟疫流行，背了孕的夫主薄袍身染重病，我皇爷在彼处屯兵三个月龄，及至将军病好，抽粮换给唐王爷传旨命，人马东征。那时节小妇人怀揣陆家，这景山儿是他父临行留下的乳名。到后来将军跨海把朝鲜定，我儿父苦尽天来身受荣，只等到边敲金灯回兵后探佳音，几次差人奔离京打听他犯罪革职回故里，傍窗发作叫负了有名。小妇人在帮军殿穿过三年孝，守贞洁二十年，苦的不同。晋文德将军随驾征西下，才晓得夫主薄袍隐姓埋名，因此上带领孩儿寻夫认父，人千辛往苦受，冷雨西风，我谎言若问以何为凭证，有儿父亲笔隶书作证明。闲人奏罢，把隶书取，那英国公急令眷族们西上城，太宗把喜把隶书看，喝坏了正宗虎将跨海的英雄啊，他那心思这滚又碰啊。愿不慌，可莫信西凉的那个野妇人，他欲诈孤城无妙策，不讲诡计乱军心，听他的言辞全都是假，那隶书的字体也非真，他既说和臣夫妇有三个月，叫他认一认哪个是正东要表的人。薛仁贵一边说把隶书扯碎，唐太宗苏信薄袍是个忠义的臣，再说是他妻又无人认识，这樊金定 若说不是见伯袍的光景，可又可一心。王大臣面面相关，人人皆都不忿，在驾前又不敢多言说，未必是真。聂呆呆城下的闲人，听恩召见飘摇摇，扯碎梨树就落在了眼尘。这位聂闲人啊，朝上叩头说臣妾后知啊，唐太宗其实就为何闲人？东晋王爵方才奏朕，他说是帮军殿并没有，你们那门子亲那梨树也非是人贵邪，他说你是西凉派了来的诈城人，你既是薛梨之妻，你认一认啊，谁是薛梨列仙人？半上低头木有话云，听说是夫主伯袍，他不肯认呀，软缺缺地相去，叫坐在眼。无奈仙人将身站起，退了两步，手拉着衣襟，就斩了战泪痕，背切切眼望城楼，秋波冒火一茫茫，魂灵城上这雨汗淋身。你们哪个是伯袍？只瞧得粉颈焦酸，柳腰儿软，为人而不难坏了痴心烈胆的人。小妇人20年未见夫薛梨，而况且他当初随应是那个样的品，并形容大概如今服随冒传，当初是个少年郎啊，想来此计是个干老的将军。小妇人我不认识了啊，是不能够认了啊。这位列仙人后头碰地是血泪淋淋， 见贤人当面不能相认，撞了胆的薄袍就拿稳了他的铁心，气愤愤用火烧一只嫡亲妻子，走好生大胆满口的胡云，哼，某就是东晋王爵观音学礼，你瞧一瞧，本爵我是你哪世的男人，还把腿下作威的人跪，连声喝在城下面，把个听话的闲人叫，痛断了魂，无奈何下气虚心，爬了半步说父啊，你为何不认帮助的小妾身，自从那年别君后可怜你这薄命的妻儿，就苦到了至今，可怜奴文将军得地我每日空欢喜，可怜奴盼富贵团圆是带病好心音，可怜奴文将军诈死穿过三年孝，可怜奴抚养着景山儿这数载的殷勤，可怜奴这20年的苦处我一言难尽，小景山终日里和我要他的父亲，好容易水落石出得了准心，我母子不辞千里来找将军，父你哪一条儿不念父妻之分呢、父你哪一条儿不念父子之分，父你这妻儿不是你的真妻子，你这句话叫我怎么接，叫上官两地人这位烈贤人呢、他一句一哭啊，一口手啊， 时间的关系啊，侯玉秋先生晚年演唱的这段金定骂城的录音呢，我们第一时段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一唠了，还剩下一点，咱们呀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侯玉秋先生的演唱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梦想开始的地方》，由尚善作词，赵琳作曲， SH48 演唱。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，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，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，手有成竹迈向远方，

您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，这儿四位，给这儿续人，这儿拿个定，这儿天馆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袋， 杨花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继续啊，欣赏古曲名家们带来的精彩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咱们先接着请上侯月秋先生这位京韵大鼓名家，为我们继续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《金锭骂城》。 英声泪发了雨啼，流干了珠泪，就跪破了响穹。薛仁贵双睛一瞪，将心一狠，他这里抽弓搭箭的为何闲人？闲人说：哦，你不认了，你可真不认了。列仙人抖了抖衣襟，就站起了身。甚欲愿向城楼一指，说薛仁贵好狠呐、啊！我跑，你是个铁打的心。还不放箭，将奴家射马，我从此也是你们薛家分的魂。金陵晚上一抬头，说薛平了，你还不放箭，是什么情由？难道说知道心中的亏吗？敢是绝弱脸上羞，金定寒冠。他的言语暴躁，我跑对众怎敢休？冷笑道：你这脸大的婆娘，岂有此理？为做夫人，絮絮叨叨往死里追求。列仙人如见似冰心，刀剜铁打也顾不得闺门的体态和那妇道的温柔。说好话好话，我跑你的好话，我哀求。想当初你在我们帮军店要跑到哪个世界，那是怎么样的哀求？嘴似旧月儿一般围着我们门口转，多亏了心软的老爹爹才把你收留。乍相奉认不出你是衣冠中的禽兽，因此上叫花子得染了凤鸾愁，饿肚子僵吃了三天的饱饭。你这穷命鬼呀，担不起荣华就冰在我的酒楼。抚养你若不亏我樊金锭，早扔了一把如柴外三骨头。得命的指使你要往东征去，临行时感念我的恩德，那是怎么样的派头？你与景山亲留下的乳名儿，亲把梨书写红去了长亭鉴别九树偶，近日的金锭你怎该不认呢？你那方天戟 那是我们樊家祖上一流，你仰仗着天子洪福蒙众爷们抬爱，因侥幸学理才名标五凤楼，狠心贼今朝身容不认我了，忘去了当初落魄根本源流，我为你受苦受难如20年的梦空丢了，无姓无名半辈休，薛仁贵你把夫妻父子的人伦全都丧尽，我和你是欢喜的冤家恩爱的仇，薛仁贵你看头上有青天家人不愉，皆因是一腔怒气堵住了咽喉，犯上仙人哭声父母，我的爹娘啊你们无主意，活活断送了这苦命的丫头，眼望着众乡丁悲声凄惨，叫一声血心热胆，壮士的应酬蒙好意，劳而无功，多多的圣寿啊恕难负，事到了如今我不自由，求众位回家照看我那年残的父母，凡金定结草先还来生的携手，贤人秉政向太尊贵，乌云散乱无助的磕头，说薛平了他天理良心全都好，凡禁定枉走欺君我不周，小妇人不辞千里丢体面，我敢讲铁胆献龙楼，九五皇老生看待薄袍将，但愿他辈辈为官代代封侯，城下面祸坏了贤人那位范进兵，城楼上唐王爷传旨命，你快将那些男女们收啊。 欣赏了侯玉秋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金定骂城，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您欣赏一段铁片大鼓，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铁片大鼓名家王佩臣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讲述一段刘伶醉酒的故事。 慌忙忙忙外头我开个门两扇腰， 吃了我的酒，直到如今三年他没个账还。小家人也听了前四年的话，当时指点的就把脸翻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王佩辰先生啊演唱的一段铁片大鼓《刘伶醉酒》。欣赏了两段古曲作品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三菱 TS 级豪。